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准时在7:30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那在节目的开始，还是要首先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这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当然了，在路上开着车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在家用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打开我们的全媒体的平台，这样的话至少你可以看到我们长成什么样子，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在这里呢您可以点击关注，然后呢您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个直播房间，同样可以点击关注。那最重要的呢是要提醒大家，您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那里呢您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和我们互动，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图片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是期待看到大家早起以后发给我们的图片。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点名在一首歌曲之后进行，好吧，一首 Roller Coaster 过山车送给大家。 Spinning all around and around. 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啊！刚刚已经给大家报过我们的节目了。那昨天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就是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吃那个醉麻辣嘛。 哎，在吃醉麻辣之前，想问一下要不要开始点到啊？有人报早嘞。哎，洛小可说早。 好，洛小可今天是第一名，一定要表扬一下。好，今天洛小可是我们的轮流班长，你当一下场控好吧。 好。 OK， 按照上一次，昨天是带你去旅行是第一名，对，今天带你去旅行你已经落后了哟。 对，今天是洛小可，洛小可不在你的名单里。 洛小可在我的名单里面。OK， 我现在已经，你等一下，洛小可，我把你提到第一名来。 还可以回顾一下是吗？ 就是。只要就是出现第一名的，我就把他的名字往前提，好不好？点名的顺序就可以往上走了。 Lisa 来了。 Lisa 来 说早早早。 好好好。 好好好。 Lisa， 我要把你从第四名提到第三名，这样 Verona 就被你挤到了第四。 太拼了。 OK， 然后 Sunshine， 然后基因那点事儿是泡泡啊 ，Water 淡蓝色你很久没有出现了哟。然后范宝将军，快乐的雨涵。然后嘉旭、彼得洛夫、小狼、月宁、吉他碾、孟加拉、8008、纸笔画杯翻欢、朱古力豆、胡银辉、理想的理想、达菲、乐乐什么的，你们都在哪儿呢？好不好？给我们打个招呼。 好，等他们起床，他们会第一时间来的，好吗？ 对，没错。 都已经毕业了，还每天要被点名，也真的是够了。为什么？因为听了一个节目。洛小可说：“哈哈，很开心。”来吧，你刚才说你跟朋友去吃醉麻辣。 对，然后我们就聊起了那个，就是在成都有的时候你会吃兔头的经历嘛？ 对呀、 啊，就是整个的兔头。 哈， 然后 女孩子怎么可以吃兔兔？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微信就突，我的那个手机就突然跳出了一个推荐，那个推荐的名字真的太经典了。 叫什么？ 那个推荐的名字叫做“没有一只兔子可以活着离开成都”。 太残忍了！我前两天不是去跟你说我们去景山公园吗？然后去完景山公园，跟共同去公园的朋友们一起去了一家餐厅，叫做成都驻京办餐厅。然后在离景山公园很近的地方，然后当时他们就问我说珊珊你吃兔子吗？你吃兔头吗？我说哈吃，兔头很好吃哎。但是真的， 那你吃的兔头是掰开来吃的那种吗？是掰开来吃，还是他给你弄碎了再吃？ 我分餐厅。 OK， 对，有的餐厅好像就是一整颗兔头，然后那个兔头有偏大的，有偏小的，对吧？有的是切开两半吃，就你能看见兔脑。越来越残忍了。啊， 这么好吃。 这么好吃啊，这么好吃。所以呢，你是那天吃的兔头好吃吗？ 没有，那天我没有点兔头，我就在聊到兔头这个事儿，然后和我一起吃的是有其中有一个是一个东北爷们儿，然后就是平时都巨威武那种，然后他就说他不能够忍受这个兔头，然后他就说巨尴尬，因为他一开始跟他朋友说他不吃辣嘛，然后他朋友就特意给他点了一个五香兔头， 不是麻辣的是吗？ 然后发现他照样不吃啊，就露馅了。 洛小可说他觉得麻辣兔头超级好吃啊。当然是自己拿着一整个慢慢嚼最好吃啦， 慢慢啃。 而且他还说了，说这个，说我可是睁眼就来了。 你还能闭着眼睛来吗？请问？ 哎，你怎么这么过分？人家说我睁眼就来报道。 我知道了。 你还批评人家，你还讽刺别人。 我没有讽刺他呀，他今天是第一名，好不好？洛小可今天非常非常。那要给你送上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 主持人的口头表扬吧。咱们家不一直都这么抠门吗 ？OK， 那送给你一条很好玩的新闻好了。 好了， 就是有一个大学生呢，他是在这个四川旅游学院读书。 提到四川，没有一只兔子能够活着离开四川。 没错，然后这个男生呢就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起了两条横幅，然后这两条横幅呢都是他的表白语，是这么写的，是写的是大家好，我想成为15英语系的刘某某的对象， 然后艾特了这个一五英语系的刘某某说，咱们处对象吧。 嗯， 然后呢他就准备了一些红包，然后呢是现金的红包，每一个红包大概是1元钱左右。 嗯， 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路过的在这个横幅上写下他的祝福语就可以得到一个红包。 嗯，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你猜这件事情的结局是什么？ 结局是什么？ 嗯，你猜。 我不跟你讲过，有一次在我的那个大学经历当中，我有一个同班同学，然后被一个男生表白，也是非常浪漫的那种哦。就是那个男生把对面所有的那个楼的寝室都买通了，一个寝室送了一瓶大可乐，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所有的人共同把灯按照他的指示熄灭或者是打开，然后最后那整个楼就变成了那个女生的名字啊，以及一个心形。然后后来这个女生的男朋友就来了。所以呢这个故事是同样悲伤的故事吗？好了，跟毛绒娜打个招呼啊，毛绒娜来了，但是毛绒娜你才第三名哦，才第三名哦，恭喜你进入前三甲好不好？第三名已经不错了。 Okay. 加油。 然后这个四川旅游学院的这个男生的这个结局也是有人来了， 谁来？ 保安来了。 保安来了， 最后的结局，这条新闻是这么写的。 嗯， 最终这位男生的两条横幅被没收。 嗯， 哎呀，在学校里总会发生这样让你觉得很可爱的事情。 对，这种事情其实你毕业很多年之后还是会记得住。哎， 嗯， 哦，对吧？会觉得是一件青春印记当中的蠢事。 没错。 嗯， 一首玫瑰人生送给大家，开启我们全新的一天啊，也是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继续和我们打到，同样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里的直播房间的朋友们，一会儿再给你们打个招呼。玫瑰人生送给大家。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 Fresh Radio。那刚刚分享的是一个大学生的消息，是一个真的是蠢哭了的大学生。 我也想跟你分享一条大学生的消息。确切的说是一条高校的消息。 好的。 很可爱哦。这是高校的哪个角落呢？是在高校的垃圾桶上出现的一条资讯，也可以说是让网友觉得很好玩。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高校的垃圾桶上出现了很多呆萌的表情包。 OK， 我们可以挨个跟大家模仿一下，你觉得呢？ 可以可以，你可以， 对对， 就是每一个都摆， 一人一个， 好好好， 一人一个。首先，第一个，好难。好难模仿啊。 你是不是要先给大家看一下什么表情，还是说你先模仿完了以后再给大家看？ 我觉得不能给大家看。看完了之后就觉得就模仿的不像了。 OK 是哪个呢？是那个大熊猫的表情，你们知道吗？就是经常和姚明放在一起的那个大熊猫的表情，然后就是那个很囧很囧的那个啊。该怎么模仿啊？那个两个主持人出现了一些面部瘫痪的症状，不是，他是那个哈， 我知道了， 那个表情 就是姚明的那个表情，你知道， 就是眉毛很囧的那个啊，然后就哭笑不得。你是鼻子进了什么虫子吗？ 脑子进了水， 感觉有些喷嚏马上就要打出来了。 对， 这个表情包下面贴了两行字，说别丢人了，好好丢垃圾。 好， 在这样的垃圾桶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之后呢，就有很多网友开始评论说很好，建议全国推行。包括还有人说都不好意思乱扔垃圾了，觉得这是一种用幽默的然后又接地气的方式提醒大家不要乱扔垃圾，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它其实就是把这种表情包打印出来贴在了垃圾桶上，你看到了吗？这个表情真的很难模仿，对不对？ OK 吗？你是谁？你怎么做出来这么欢乐的表情呢？ OK， 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 对呀，它下面还有一系列的表情包。这个表情包的制作者呢叫做杨冰倩，对于这一番设计呢，他也是通过在垃圾池边看到的一些险象环生的现象才开始思考对策的。他说前一段时间呢，就在学院的宿舍楼下，保洁大叔正在把垃圾摊上的这个把垃圾摊上垃圾车的时候，一盒泡面汤突然淋下来了。虽然大家对于这种情况进行谴责，但还是有不少同学在没有走进垃圾池的时候就远远地抛出一道弧线。那如果塑料袋不牢靠的话，飞行过程当中还会天女散花，即便是撞击到池子边上也会炸裂成一片狼藉。其实我就像比如泡面汤啊这种，我每次扔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应该先把它倒掉，对吗？比如说先倒到下水道里啊，等等等等，先处理掉， 对， 再把空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是按照，如果是按照正常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了。但平时你比较懒嘛，你连头都不洗，怎么能指望你就是把泡面的汤还要倒到下水道呢？ 我们家有阿姨。我觉得可以用阿姨来倒，你觉得呢？是这样的哈，继续说回这个设计者他的一些想法。他是这么说的，说学校本来呢也有合理投放垃圾的标语，比如说很多垃圾桶上都会写上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请不要乱扔垃圾。但是他觉得这样的情况中规中矩，已经完全没有提醒的作用了，很多同学就会直接视而不见。所以说他最近几天开始想到这个点子，做了一套表情包啊，贴在了垃圾桶上，目的呢就是为了提醒同学们好好扔垃圾。哎，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用呢？咱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几个表情好了。比如说这么有几个，我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吧，让水水再来模仿一下。 OK， 这个 OK 吗？这个很可爱，对不对？ 这个很可爱。这样就可以了。 对。 对啊。 就是那个波波头的小姑娘的那个表情。对，就是他，你怎么知道就是他呀？吹刘海的那个。 对啊， 大家会记得吗？ 我有七八个这样的吹刘海。 特别可爱。 特别、那个、超级可爱。 吹单边刘海，吹全部刘海。 然后吹带电的刘海。 然后他这个小姑娘的表情包大家应该记得哈，就这个那个发型齐耳的波波头。 对。 然后配了一个手指的这种动作，说我倒要看看是谁在乱扔垃圾。哎， 哎，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看到这样表情，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也是。 嗯，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沟通语言语境的问题，他在用咱们熟悉的一种语境在跟我沟通， 对吧？ 嗯，我可能不太喜欢那种说教式，你不要乱扔垃圾。 嗯， 我就会想，我就看不见喽。嗯，然后这种 时候，我跟你说，就每一次我看到那个什么，我是小草，请呵护，我就很想去踩它。 你这个人，你心里好阴淡。我们看看 M 洛小可说了什么。 他说凡是带水的东西都要先把水饮料 倒掉， 然后再扔。 哇，真的好棒。来吧，看到另外一个表情包，这个也很萌。哦，这个是一个就是抓狂的， 成龙大哥， 对，抓狂的表情。能不能好好丢垃圾。 哎，说实话，我真心的是觉得这样的标语其实不仅仅是在垃圾桶可以用。 嗯， 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哎， 嗯， 就比如说在澡堂的那个什么，就比如说在健身房的那种什么更衣室什么的。 嗯， 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用手机。 是的，包括还有这么一个系列，就是他去提醒大家什么是可回收，什么是不可回收，特别特别可爱。因为我觉得很多垃圾桶虽然标明了这里是可回收，这里是不可回收，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去按照这个来扔，而且很多同学是对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这个界限不是很清晰。 对， 但是至少这个姑娘叫杨冰倩，她在提醒大家的时候做出了更萌的一个东西啊，一个表情。她是这样的，她做出了一系列表情包。第一个表情是一个特别萌的，就是弯弯的笑脸的一个扎着两个小辫的小姑娘，然后是这么歪着头，可回收请扔这边。另外一个，不可回收请扔这边。然后最后给了一个头很重的表情，说你若丢好便是晴天。 OK 就是一系列很萌很萌的表情包。那这些表情包呢的确是 他应该去拿一下融资了，他应该就是好好的把这个做一个 BP， 然后搞一个知识产权，然后就开始和各个这种就是卫生局啊，或者是街道办事处什么的谈。 嗯，可以， 对吧？ 哎，可以， 还可以植入一些广告之类的。 植入广告之后，我觉得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喽。但是这些 A4 纸打印的标语看起来很简单，最终的确是收获了效果。很多同学都是走近了再扔。学校的一位同学表示呢，说看到这些提醒，大家都会多走几步，看准了再去扔。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用表情包来提醒大家要保护环境、好好丢垃圾的方式，可不可爱呢？有不有效呢？如果是你看到这样的表情包，是不是真的会给他一个面子？那好，那我就好好丢垃圾吧。 呀，洛小可居然说，他说如果水水要是在我们单位踩草坪是会被追着打的。 哟， 我们单位草坪很贵，天天转悠。还想知道你们单位的草坪是有多贵啊？踩一下居然会被追着打。然后接着我在就是这个好奇头条号最后分享一条消息吧啊。说的就是白鳍豚，因为昨天不是有一条，这个前几天啊，不是有一条叫做永别了白鳍豚的这个微博和微信的文章转发的很厉害，大家不是都在说白鳍豚是灭绝了吗？正式灭绝了，然后大家有一种悼念的感觉。但是关于白鳍豚到底有没有灭绝这件事情，其实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争议在的。就比如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陈怡瑜院士，他就表示说，其实实际上虽然之前已经确认过白鳍豚的功能性灭绝，但是它在就是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可能还是有生存的一个可能，它们可能还是在某个空间当中是在生存的。所以说科学家也是还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因为灭绝的鉴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个人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差不多基本上算是灭绝了，只是现在没有办法确认。 对，因为你无法去确定自己没有发现的事情嘛。 对， 对吧？ 但是为什么这次就是白鳍豚这么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因为白鳍豚是我国的一种特有的物种，仅仅是生活在长江的中下游的区域，是世界上仅存的四种淡水豚，而且所剩的数量也是其中最稀少的一种。然后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在2007年的时候被确认为功能性灭绝。功能性灭绝的意思就是说，在自然的状态下丧失了维持繁殖的能力，逐渐走向灭绝。那是否是真的灭绝，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那还需要很复杂的科学认证。 哎， 听起来就完全不持乐观态度。 对，我倒是觉得可能就真的灭绝了吧。 嗯，有可能。哎，但是其实说到这，我觉得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咱们这个今天其实好奇头条号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是跟大家开启一个小小的话题，你们可以去查一种动物，我昨天看到之后我都惊呆了。哦，那种动物叫做金黄秃额龙头鱼。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金黄秃额龙头鱼，它很酷。 金黄秃额龙头鱼， 对，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它是一种什么鱼种哈？就是在一片水域里面会出现雄鱼和雌鱼，然后那个雄鱼会体型巨大，包括它的额头上会有一个巨大的鼓包，然后它就是这片水域的王，所有的雌鱼都是它的就是后宫。但是它是雄鱼这个事情，它是王这个事情，这个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它的雌鱼的后宫当中会有一条鱼最强壮，然后会闭关，会修炼，体内的这个雌性荷尔蒙会停止分泌，会开始分泌雄性的荷尔蒙，它就变身为雄鱼了，然后就跟它 PK， 有可能把它打败，这条原本的雌鱼才会变成这片水域当中新的雄鱼，新的王。 是啦，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哦。 是，但好像鱼都是这样的呀，很多鱼都是这样的，就是鱼的那个雌雄就是会转换的嘛，就好像青蛙一样。你看侏罗纪公园吗？就侏罗纪公园后来他们不是就是恐龙为什么有了繁殖的能力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再告诉大家。 好的，卖个关子。 OK， 然后大家记得在直播间里给我们报道啊，特别是在微信这个公众账号的直播间。 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Again, it feels like the summer will never end. And I've had such good offers from several of my friends. 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I want to sit in my shade, sipping my latte beneath the awning of a famous cafe, jet-lagged and with our luggage gone astray. 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I want a waiter to give us a reprimand in a language neither of us understand, while we argue about the customs of the land.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I wanna sit in traffic, anxious about our plane, while your blasé comments drive me half insane. I wanna dash for shelter with you through the tropical rain. I wish I couldTraveling again. I wanna be awakened by a faulty fire alarm in an overpriced hotel devoid of charm, then fall asleep again back in your arms. I wish I could go traveling again. But how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会在七点半准时和您相见的微微一笑 VV Smile。 哎，是的，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戏精委员会，就是前几天特别特别火的那个家长上海家长竞选委员会的那个事情哈。所以呢刚才我就把咱俩全景的这个镜头下面打上了两个字，戏精。先打戏精，因为这个话题呢是在八点半之后再跟大家进行讨论。八点半之前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朋友圈啊，在各种这个新闻门户啊，刷得很火的、分享得很广的、非常有趣的一些资讯和新闻哈。 我们来调查一下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认为自己是戏精的，打个招呼好不好？打个一， 好的， 或者打个我字， 我是戏精，反正 对，等一下我打个一。 你先打一个什么戏会不会太足啊？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有很多方式和方法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跟我们进行互动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是谁？是什么呢？ 那大家首先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也可以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那同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好不好？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在那里不仅可以文字，还可以图片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要关注一下以及感谢一下在直播间里关注了我们的朋友哈。其实很多朋友在一直为我们做分享，比如说旧歌如梦分享了主播，纸鹤关注了主播，红衣怼我和宝为主播送了人气之星，还有千木啊，这个分享了主播，柠檬茶关注了主播， 对， 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和分享我们，还给咱们添加印象标签，谢谢大家。 对，而且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上个周六，就是前天 啊， 我们节目是第一次收到了一台就是兰博基尼，对不对？那是我们收到的第一部兰博基尼。 是的，是的，很酷。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就是花很多钱在送礼物上哦。就是我和水水更希望大家出来跟我们互动啊，以及点击关注，就像枸杞哥一样，枸杞哥也关注了主播，这个名字好可爱哦。Water 淡蓝色，你来啦！水水有话跟你说。 Water 淡蓝色来了吗？ 来了，他刚才送了一个什么之星好像。 我这边好像看不到。 对呀，我看到了，但是 Water 淡蓝色的确已经进场了。 OK，好的。上一个时段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悬念来着？ 就是包括跟动物有关系啊，恐龙为什么性别变化。 对两个老年人，就上一轮埋的梗，这轮直接忘了。 对，两个人还得商量。 对，他不是那个，就是他复制出来的那个恐龙，不是按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没有自己的繁殖的能力的。 对的。 但是实际上，就后来他们发现，这恐龙就开始自己繁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编造那个 DNA 的那个，就是那个过程当中，使用了青蛙的，就是属性。然后青蛙是一种雌性和雄性可以相互去转换的一个 DNA 的特质，然后所以后来就发现这个恐龙就利用这样的特质就开始自己进行繁殖。 哇哦！ 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人类是生下来你是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 对的， 对不对？但是动物很多都是可以变换的。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知道青蛙的那个雌雄可以转换的， 就它的 DNA 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演过。 那我平时吃的牛蛙它也是可以转换的吗？我吃的是公的还是母牛蛙？ 不知道哎，但是这个鱼好像真的是可以转换的，有很多会从雌的变成雄的。 基因那点事儿你在吗？没有发现我们两个人很需要科普吗？哎，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查一下哈，就是各种这个动物之间的雌雄可以转换的是哪些动物可以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哎呦，基因那点事儿这就冒出来， 对吧？是吧？你看，跟发育的温度是有关系的。就好像就比如说在热一点的地方，可能这一窝卵，然后孵出的都是雌性或者雄性，是吧？今天点事儿，你说对不对？ 我觉得咱俩好搞笑啊！就咱俩那么不确定，然后一直在这儿猜测，然后用自己的那个理论和逻辑去判断大自然和整个世界。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也觉得我说的对。我说的对。 如果在听我们节目有生物老师的话呢，对我们俩的这个言论有非常多的意见，然后颇有微词， 你也说出来， 请您登录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还有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跟我们互动，好不好？ 你也说出来就别闷坏了，反正我们也不会改。 对吧？ 嗯， 就别把自己憋着。好，那在翻滚朋友圈当中，第一个给大家分享的消息呢，是我最近很关注的消息了，那就是日本公司为有一种员工会提供一种额外的假期。 哦，然后真的吗？ 对，不吸烟的员工。 哇哦。 然后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家名叫做 Piala 的公司。 Piala 听起来很像泰国的公司。 港榜的 港榜啪啦 香港耶萨瓦迪卡 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很 international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好日本的公司 我就发了一个啪啦而已我们俩这段是要在干嘛 不知道 然后呢这家公司里面有三分之一的员工都发现有一个习惯就都抽烟 哦 然后呢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会离开自己的位置去吸烟、 嗯、 然后虽然吸烟者有部分时间没有在工作但所有的晚上却是同一个时间下班 嗯， 你听懂这个逻辑了没 明白了 所以 就是他们有共同的休息的时间就是去抽烟的时间 对所以呢 所以说不抽烟的朋友们就会觉得很亏他们应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对的 哎，所以他们就应该有一个假期叫做不抽烟假 对的 所以说其实他也并没有很严格的规定你是真的抽烟或者是不抽烟我相信他监管的只是你在上班期间会不会去抽烟 好 对不对、嗯、 今年九月份该公司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就回应了这个很流行的就是比如说吸烟的员工假期就是多了一些假的说法、嗯、那他的公司就宣布说不吸烟的员工每年将得到六天的额外假期的奖赏 哇 每年六天很多、哎、 很多哎是连着放吗如果是两个月都放一天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是很稀罕 是可以选择吧他没有具体说但是就是自从九月份公布这个新的规定以来已经有四名员工已经戒烟了 嗯 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假期和抽烟好像有的时候一年六天假就可以逐渐就是一个人对于烟的那种依赖也没有那么 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抽烟啊纯粹是怎么还不放假既然不抽烟就可以放假那就不抽好了 对就可见他对烟没有那么热爱了 嗯、 然后你知道根据日本政府的数据的显示现在日本约有20%的人口是吸烟的人口 嗯， 虽然这个比例在近几十年内已经大幅进行了下降 嗯， 但是日本仍然是全世界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嗯， 在日本吸烟仍然是文化和工作环境的一部分那大多数的公司都会为员工提供特定的室内的吸烟区 嗯， 但是自从这个啪啦公司开始推出了这样的这个假期之后呢很多公司也开始效仿觉得说如果是能够用假期这样的引诱的方式来缓解大家的对于香烟的依赖也会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嗯哎嗯，哪两部电影当中呢一个是春娇与志明、嗯、他们俩就是抽烟认识 的 对吧 对 在街头 嗯、 一起在下班的空档时间到一个固定的地点周边的这个上班族可能都会来抽烟 对 他们是这么认识的、 嗯、 然后还有一部电影是好像跟时尚业有关系就女主角因为不抽烟而被办公室政治所排挤就他的一个女同事一个竞争关系和他的女上司经常在抽烟的时候把事情定了 嗯， 然后也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机会是哪部电影来着、哦、 这个是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所有的女性老师都在讲的一点 嗯， 就是男性是怎么样就是在酒吧里和在抽烟区域就把工作都定了 嗯， 然后这些区域是女性不愿意参加的 嗯，就被边缘化了 对 嗯，但是日本这家公司到底应不应该抽烟呢在上班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抽 嗯， 但如果你抽了的话你没有假期 嗯，明白嗯大家还是要衡量一下了对不对抽烟这件事情带给自己是更多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抽烟吧 对没错、 对身体的确不好嘛 当然是这样 对吧 嗯， 哎，如果是为了工作上拼一把那你也不排斥对吧 原则呢 看自己个人的选择啦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吗、嗯、开心就好好不好 OK 感谢 Perfect 完美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 我看到了 嗯逗 嗯 还有幽默 嗯谢谢非常 谢谢 怎么还傻笑了 一首 All by myself 送给大家接下来要珊珊给大家带来翻滚朋友圈当中的很有趣的几条资讯 When I was young, never needed anyone. And making love was just fun. Those days are gone. Living alone, I think of all 是微微一笑 VV Smile，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resh Radio。 I have a question。 什么时候 VV Smile 成了咱们官方的固定的名字了？ 是我决定的呀。 你决定的是吗？好嘞，我听你的。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哈。首先的第一条，请问多少同学知道唐家三少？ 我知道。 肯定所有同学都知道吧，我觉得 不一定。 你知道。好嘞。那你知道最近他出现的一件事情吗？你不记得了吗？咱们节目里面还讲过，不知道多少同学还记得哈，就是唐家三少 赚了很多钱 啊。对，很多钱，什么中国富豪榜之类的。然后呢，他成了富豪之后呢，他就开始花钱嘛，对不对？他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去瑞士的一个酒店，你记得吗？开了一瓶非常顶级的 whisky 威士忌酒，只喝了一杯，然后那一杯是花了9999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对，约合人民币70000元。 OK， 一杯， 一杯， 多少？ 就是很小一杯，就跟你平时喝威士忌那个威士忌那个杯子是一样的。这件事情很多朋友应该看到了吧？我觉得，因为今年七月份刷的还挺火的。为什么会火呢？是因为当时他喝完之后，他觉得这一件事情很酷嘛。他就拍了一张照片发到自己的微博上，然后在微博上经过了广泛的传播，然后有很多懂 whisky 的行家出来说了这瓶酒是瓶假酒。那最近这件事情有了新的进展，真的没有人记得这个故事吗？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 珊珊，你真的在追踪这件事情？ 我真的在追踪啊。 OK， 好，厉害厉害。 对， 我很想知道。然后后续现在有新的发展了，这个剧情。 哎，是因为当时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细节。他是在瑞士的一个叫做瓦尔德豪斯酒店。当时他去了之后，一个人坐在一个气氛很好的酒吧里面bar。然后跟那个老板说那瓶酒是什么酒，因为那瓶酒就被放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你知道吗？然后老板说这是什么我家传下来的酒，什么爷爷买的呀，等等等等，很贵，从来不对外卖。然后唐家三少就说我想要一杯， 多少钱一杯？老板就说9999瑞郎嘛，然后说好贵啊，但是你的确要买吗？我们这个酒是不对外卖的啊、然后是唐家三少坚持说我要买啊，我要喝，人家才开了给他卖了这一杯酒、花了70000人民币嘛、然后回来之后中国人都说他是假酒。好嘞，但是最近最新的更新的消息呢，是来自于11月2号，也就是前几天啊、这个酒店的官方的 Facebook 转发了一则新闻，就是这个酒店的老板叫做桑德罗、亲自远赴中国向唐家三少道歉，并退还了全部费用。 所以真的是假酒对吗？ 真的是，就可能他们也买的时候不是假酒，就没有那么厉害啦。 OK 啊、 然后呢，等于是说我觉得可能有点像一个危机公关的感觉。 哎，有可能。 OK， 因为这个酒吧其实很出名，这个酒吧叫做恶魔帝酒吧。 OK， 它是以拥有许多品牌的 whisky 闻名的、提供大约2500种的这个 whisky， 每杯的价格是从7到9999瑞郎不等。 OK， 当年那个唐家三少买下的那一瓶呢，是与他的姥姥的姥姥同龄的139岁的 whisky。 Okay， 所以说当年是上了热搜。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年唐家三少发的那条微博的话，微博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的，咱们再重温一下哈。说喝个酒上热搜有点措手不及，我给大家补点图吧。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爱喝酒，所以有了激动，也有爱喝酒的蓝爵，就是他的小说里面的人物。 明白。 见到100多年前的美酒，内心没有太多的挣扎。本次同行的姥姥只有82岁，她却有139岁，与我姥姥的姥姥同龄。统一回答：好喝。品味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历史。 哎， 感觉格调非常高。 你知道我你知道吗？我现在越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就是如果是你真的觉得特别开心的事儿、就少在网上嘚瑟，你知道吧？就现在只要发出来的东西，就有一个可能是绝对存在的，啪打脸。 对，打脸，太打脸了。 现在真的很容易打脸哎，你知道吗？ 是的。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不要特别嘚瑟，对吧？包括 或者你就不要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哎，对，包括很多这个男生女生啊，小男生小女生啊，谈恋爱的时候哈、不要动不动就提分手，会打脸的，你们知道吗？你先说你要这样咱们就分手吧，然后一会儿再回头找吧，能不能不要离开我？脸疼不疼？ 这话别说死， 就问你们脸疼不疼？来吧，继续说这件事情。当时唐家三少这个微博给的实在是太格调太高了， 太有格调了，对， 你知道吗？太有格调了， 就是很容易打脸的那个， 对， 那个、 特别容易打脸。 嗯， 而且当时特别逗，这个老板是这么说的：说一旦开了这瓶酒呢，这瓶酒就失去了它作为世界上 走一走 都是朋友。说一旦开了这瓶酒就失去了它作为世界上最后一瓶没开的老酒的价值，所以他们轻易不卖啊、他们等了20多年，就是等一个像唐家三少这样真诚的人。 你知道吗？我一般都会觉得说这种好事怎么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 唐家三少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发生好事的人吧，就他可能不会有这样的 想法。比如说随便写了本书就卖了几千万吗？ 对呀、人家有钱嘛。 好好好， 是不是、说这位中国游客的诚心实意打动了老板。哎呀，然后开始出现了这些小小的争议啊。专家鉴定之后认为呢，说这杯酒啊其实是产生于1970到1972年、 那也就是40多年前了呀。 对的， 对吧？ 并非产于1878年。但是 这误差有点太大了， 有点大。但是这个酒店的老板说，其实他们这么多年自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瓶酒存在问题。但是他接受鉴定结果，并全额退款给顾客啊、所以他们就飞到这个中国来见了唐家三少，向他全额付款，向他亲自道歉。他说了，只是想告诉中国的客人，瑞士人是诚实的人啊、不会骗人，不会故意的想去赚你的便宜。 这个故事的结局还真是有点像他们的一个公关稿啊。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退了钱嘛。我还是相信他们应该，因为当时他们那瓶酒说是25年前、他的父亲以不明原因买下的。 我觉得这个故事在我看来，我觉得不 OK。 你不做好是吗？ 因为我觉得 他是狼人，对不对？ 查 查杀他。 查杀是吗？预言家还在吗？查一下这位老板。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就是专业的一个鸡尾酒的，你这么专业，就你在全球都拥有这样的名声，你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弄错了，这是不能原谅的呀。 好， 对不对？ 有道理。 就很像说你是一个非常顶级的足球运动员，然后你在决赛的最后一个点球决胜负的时候，把球不仅踢出了就是球门以外，而且直接踢向了天空。就是这样的比喻，因为你说那个店那个酒是你的镇店之宝， 是的， 那你的镇店之宝就应该是你们酒，就这个酒庄或者是这个 house bar 会这个 house 或者这个 bar 最重要的一瓶酒。那就没有理由会错呀。 有道理，不应该存在这种低级的错误，对吗？ 对，但是你道歉那道歉嘛 ，OK， 就能接受的，对不对？ 对，反正全额退款了，好歹喝了一瓶40多岁的酒吧，是吧？ 对啊， 来吧，接下来还是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卖得很贵的东西好了。 好， 这个水水应该还蛮感兴趣的，先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吧。长这个样子。 上次好像我们聊过这个达芬奇的救世主，对吧？ 对的，什么时候聊的？ 哦，你不在 啊？我不在是吗？ 对， 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他， 对 啊，就即将开始拍卖了。 对， 估价多少？你们当时聊了吗？ 估价，谢尚进自己的保守估价在5亿美元左右，但他起拍价好像是1.25，对吧？ 啊，对，估价大概是1.多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通过我们谢尚进同学的说法，好像他说下了3亿，这幅画是基本上拍不出去的。 咱们这样啊，咱们给大家这个。稍微的普及一下这幅画好了。这是达芬奇的作品，叫做《救世主》，是在11月15号的时候即将在纽约的佳士得拍卖。那这幅作品呢，是目前流传于世上少于20件作品中的其中一件达芬奇的作品，也是目前唯一一件私人收藏的作品。哎，这幅画的一个拍卖的历史是什么呢？1958年的时候呢，这幅画叫做《救世主》，曾经以45英镑售出。直到2005年，在美国的一家小型地方性拍卖行当中售出。那个时候，这一个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复制品来归类。 对， 2010年底的时候，一个由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被召集到伦敦，说这个木板油画被鉴定为达芬奇的真迹。这幅作品完成于1500年，画作里极致描绘的耶稣基督人像被视为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这么一个形象。那的确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哈，咱们也进行一个小小的普及，因为我在水水的带动下，有时候会好歹的看一眼，希望进行一些了解。这个人像呢是半身的正面油彩木板肖像，身穿青金色与深红色的长袍，左手握着一颗水晶球，右手高举象征祝福的手势。还挺可爱的。 你有没有觉得他和蒙娜丽莎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亲兄妹或亲姐弟的那种感觉。哎，是这样的，我后来发现这些很贵很贵的作品啊，你可能离近看的时候，完全近距离去观察的时候，和看这种图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近距离观察会被震撼到吗？ 会被震撼到。而且一般来说，很贵的作品它都会有很大的空间去展示它。然后那个灯光打上去的时候，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那种很神圣和庄严的感觉。 好，我看到了，在咱们直播间里有人跟咱互动哈。小苹果说了，说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宽容一下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刚才 Happy birthday to Varuna， Happy birthday to Varuna， 怎么这么快就进到这个环节了？ Happy birthday to Varuna， Happy birthday to Varuna。因为刚才 Verona 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忠实的听众观众，他说今天他生日啊。 Verona 说他今天生日，我们俩比他还要开心。不知道为什么，终于带着机会唱歌了，跟你说。 好久没唱歌了，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加了一套音响设备，我看到了跟 KTV 点歌的这个是一样 的。我们一会儿要不要把这个 KTV 的设备就是接起来给 Verona 送一首生日快乐歌呀？ 现在好像还在调试过程当中。这样啊，等我们这个设备完全调试好了，过几天 Verona 你再来，我们唱歌给你听啊。好吧， Verona 你记着啊，你记着，我们自己也记。 就每天都提醒一下自己。 好的。 就是有一个任务是用 KTV 的这个系统， 好嘞， 唱一首那个生日快乐歌给 Verona。 嗯嗯，反正也希望大家吧，既然大家都是朋友，是不是，我发现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之后，我跟水水早上做节目的心情就好了很多， 好了很多， 哎，对吧，嗯，就觉得好像有人在聊天了，嗯，如果大家过生日的话千万记得告诉我们， 对， 我们没有什么能做的，至少可以送你一首歌。 Verona， 我是10月25号的生日， 嗯，对的。 然后你是11月6号的生日， 嗯， 所以你懂的， 嗯，是的，嗯，你们俩可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相似之处，嗯， 啊，怪不得会成为，在茫茫的节目的海洋当中找到我们， 不偏不倚的走向你，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嗯，是的，你走我不送，你来我必笑脸相迎。 我用一只跳舞的手，用一颗唱歌的心，给你斟这一杯酒。 好吧，都是朋友。那今天这个翻滚朋友圈的时段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咱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当中跟大家聊戏精委员会这么一条新闻， 嗯， 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延伸开来讲一讲咱们从小到大参加过哪些竞选，哎，竞选该怎么参加呢， 对， 是不是，啊， 而且从小到大遇到过哪些戏精，对吧， 嗯， 然后自己又是怎么样的从一个不会演戏的人变成了一个演员，最后到一个戏精， 嗯， 好吧，一首 I remember the breath， 我还记得那种呼吸的感觉，送给大家。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夏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VV Smile。 我还是觉得这英文名字很好笑。大家好，我是 VV Smile 当中经常哈哈 Smile 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 VV Smile 里面经常嘿嘿 Smile 的水水。 不管怎么笑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咱们有很多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之后呢，就可以每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比如说刚才 打开手机看广播， 哎对，刚才看到了在直播间里啊，就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相见恨晚说，哎，相见恨晚也不知道在不在啊，相见恨晚说这个，说珊珊你敢吃兔头？我怎么不敢吃兔头啊？因为今天我们最早的时候聊的是水水去吃兔头的一个经历啊， 就是、没有一只兔子能够活着离开四川这样的一个话题。 哎，对，他说你是睁着眼睛看着吃，还是闭上眼睛吃？闭上眼睛怎么吃啊？当然是睁着眼睛看着吃。刚才聊到戏精这几个字，让大家打一嘛。在直播间里有叫做在在的朋友说一一一，他觉得自己是个戏精。陈旭说，珊珊你还记得我吗？就是那个水水说他不记得我，但是你会记得我，所以让我看你的 我。我记得他，因为他说他是因为我的关系来的。 对的， 看我们的节目。 对的， 陈旭。 然后你说了一句你好。 再见。 再见。好了啦，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其实除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进行互动。 没错，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我们的活力982房间，搜索北京时间当中的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房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说到戏精，其实实际上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确实是刺激到了大家的这个神经。昨天孟婷下了节目以后，就是我们俩不是出下去嘛，然后问我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他说你知道上海的那个就是戏精委员会的事儿吗？然后我就说什么事儿，他就说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在上海的一些小学和初中，然后呢会选出一些家长委员会，就让家长去协助老师完成一些学校的事务。 是的， 然后呢这些家长 其实好像应该在很多高校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规定吧，就是家长委员会的一个组织。 可能贵州比较落后吧，然后我们是山里面的孩子，所以就是不太知道这样的城里的事情。 对，走出大山之后是不是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就是觉得走出大山以后，我还是觉得可能还是山里的那种自然的环境能够造出最天然的演员。 细节很多是吗？就是不忘初心，嗯，返璞归真。 城市里的还是比较做作了，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演戏还是要有那种泥土的气息，还是要从土里面长出来。 嗯，这样吧，既然是山里的孩子，不如送大家一首《带我到山顶》。 带我到山顶， 什么鬼啊？哎，《带我到山顶》这首歌很好听哎， 我没听过哎。 呼啦， 你知道我刚刚就说出那个我没听过，就是听字出来的时候，我就是狠狠的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子，我就在想说打脸， 打脸。打脸是什么？吉他招你惹你了？打脸干嘛？打脸是吗？很好听，大家没有听过吗？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听过《带你到山顶》这首歌吗？还是到我到山顶啊？我先看看大家的反应再说。嗯，然后所以说，在上海这件事情引起了你一些关注是吗？他们开始竞选家委会。 对，没错。然后主要是你没有看到他们发的这个，就是这个竞选的啊，比如说。各位老师，各位家长，我是14号沈某某的妈妈，毕业于、 哎、这好像是一个就是小学的班级群里流露出来的， 对 吧？ 对对对， 这是一个小学，本来是家长群，小学某一个班级， 应该是浦东的外国语小学吧？ 啊， 应该是，嗯，因为我看上面写的是浦外小， 啊，有可 能。然后呢，他说我是这个谁谁谁的妈妈，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现在就职于私募基金公司。那我们孩子的爸爸 PhD 就博士毕业之后呢，是在这个国家的一个银行外管局工作，嗯，然后呢，我报名家长会自荐理由如下：一，连续3年担任幼儿园家委会会长， 嗯； 二，弹性工作可以做到随叫随到；三，本人平时爱好摄影，可以为班级拍摄各种活动的照片。四，我的孩子曾担任幼儿园总员毕业典礼主持，在训练孩子主持台风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可以协助今后班里的星星电台小主持工作。最后总结语是，很荣幸能够成为这个班级大家庭的一份子，不管是否能够选上家委会，如有需要随叫随到。 哇， 谢谢大家。 哇哇哇哇，感觉好像不是在竞选家委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刚才问大家《带你到山顶》这首歌听没听过，有个朋友是叫十一吗？他说听过， 所以你注册了一个号叫十一是吗？ 听过我就不好意思唱了呀，怎么办呀？ 好好好，嗯， 如果没听过我还能唱，听过呼啦带我到山顶。 哦，我听过这首歌，我听过这首歌，这不是他在那个中国好声音那个决赛唱的吗？ 对不对？ 嗯，很好听。 嗯，很好听这首歌。 嗯， 好吧，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小学的家委会的竞选的激烈的情况哈。 嗯，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竞选的截图可以让咱们感受一下这些家长们的厉害？我看到了一些，再给大家念一条好不好？ 好。 哎呦，太厉害了这个，我的妈呀。 嗯， 同样一个班级啊，在竞选家委会。 嗯， 哇，哎，是大树底下乘凉给咱们送了好多一见钟情，对不对？ 哇哦，谢谢大树底下乘凉。好的，我把你加到我的点名名单里面去。 你是送给珊珊的还是送给水水的呀？我叫珊珊，然后这是水水，对吧？咱们得明确一下，是不是？看看是谁主要负责跟他互动。 就搞得好像他送了这个能转到我们账户里似的。 没有，因为一见钟情这种听起来不像是送给一对主播的。通常是送给一个主播的。 那我觉得他肯定是送给我的吧。 嗯，我觉得也是。 我也觉得是。 嗯，好嘞。 好， 咱再看一下这个小学家长们竞选家委会的一些竞选的宣言哈。 嗯， 同样一个班级，另外一个家长是这么说的：大家好，我是某某某小朋友的妈妈，目前在知名外企做 HRD， 其实就是整个公司的大管家。 HRD 的意思就是人力资源主管。 嗯，对，整个公司的大管家， 就是 HR 的 Director。 是的。 OK， 说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也有一定的资源，比不了其他多才多艺的妈妈爸爸们。我的兴趣就是写写画画，我竞选家委会，一来想为四班做点事儿，二来向各位虎爸虎妈交流学习。我和他的爸爸是复旦附中的校友，学习委员和体育委员， 任何事情都有运动员出身的他全力支持，体力活他可以来做，也很高兴替他在这里找到那么多同济的校友，家委会竞选变成了校友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积极支持我们班的那个超级班。嗯，就是 哎， 这个戏精很足。哎，我觉得这个戏很足。 我觉得这条的戏很足，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哎，我们分别来就列举一下这两条，就比如说我们是老师， 是吧？ 我们现在就扮演一个情境好不好？就是我们是这个班的老师，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来就是分析一下这两个家长他们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呢，我这边的这个妈妈呢，她的优势其实实际上首先是国外大学毕业，对吧？所以在英语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工作弹性度是随叫随到的，而且爱好摄影，对吧？ 对的。 可以拍摄很多的照片，而且可以训练孩子的这个主持的这个台风。我这边的家长有这些特色。 我的这个家长呢是这样的特色哈。首先一，他也是工作弹性很足，对吧？他说工作相对自由。然后第二，他应该非常有管理经验，说他是整个公司的大管家，是 HR 部门的 director 嘛，是吧？那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委会这样的组织交给他来，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第三呢，他非常的谦虚。 好的。 他谦虚，他首先说自己没有什么才艺啊，然后但是第四，他又隐约的透露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虽然跟大家没有什么办法相比较，但是我也有一定的资源。 对 啊。第二，我和他的爸爸呢是复旦附中的校友，没想到他的爸爸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同济的校友。就这个妈妈非常的有这个政治技巧，很适合做什么组织的领导。感觉。其实我觉得说戏精的话，我刚才分享的这个妈妈戏更多一些。 刚刚我们分享了两个妈妈，对不对？好，现在我来分享一个爸爸。 好的。 大家好，我是这个某某某的爸爸。我也竞选来这个，我也报名来竞选这个家委会啊。我和他的妈妈呢都是研究生的同学，博士期间呢担任了上海师范大学研究会这个主席。研究生会主席。目前呢，我和他的妈妈呢都在上海的一个会计金融学院做老师。那希望能为孩子们的成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是希望能和各位老师、各位爸爸妈妈们交流学习。 就各种各样的吧。还听过一个特别有趣的，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的爸爸，来自南汇小学毕业，现在无业。2012年啊，南汇被并入浦东新区，我家的宅基地呢被征用了，分了25套房。现在呢，他妈妈呢主要在经营一些就是一个店铺。我们平时比较空，不是很忙，希望也能够为班级出点力，谢谢。 你少念了一条很关键的 什么呢？ 现在呢，我们主要就是靠收租来供乐乐上学。 反正就是有房子挺厉害的，是吧？ 没办法，来一首《那个女孩》先送给大家，一会儿我们再进入到这个戏精的分析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要走开。 总是忙碌，总是错过最美丽的缘分。未来什么模样，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过去的我选择放，但它却不这么想，阻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现在的那个女孩，需要我拥抱的那个女孩，把她宠坏，让她耍赖，给她依赖，我弹琴也说爱，安静被我拥抱的那个女孩，需要我呵护的这个女孩，一同期待那个未来，我们都在小心爱的盛开，她会是幸福的那个。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那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话题是戏精委员会啊，是讲在上海的一个小学，那由于要选举一个家长委员会，那各个家长的这个超级厉害的这个 CV 这个简历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各位家长是通过在微信群里面自我介绍的方式来竞选这样的一个家长委员会，那这个截图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流传出来了以后呢，在网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哎，怎么流传出来的？其实很多是这个群里的家长自己截图的他会觉得很好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有趣的一个竞争的竞选的场景。 嗯， 还有的家长是抱着这种心态，他也觉得很有趣，他截图之后说我退群了，所以就开始一传十十传百的流传开来了。 嗯，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有一些评论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有一些人在写说，我以后啊有了孩子，还是要找一个附近的学校上上就好了。 嗯、 然后比不起，比不起，都说人比人气死人，看到这里都气都不气不起来，感觉没资格。好了，不说了。 你知道吗？说实话，其实看到这些评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嗯， 我会觉得，哎，我好想努力呀、啊。就将来我有了小孩，然后我很希望我是一个让他觉得骄傲的妈妈。哎， 嗯， 然后会希望给他一些这些现在有这么优秀的经历的爸爸妈妈可以给到他的教育。我觉得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的确是很重要的。 嗯，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励志和鸡汤，就是鸡汤帖。 OK， 嗯，但是有一些人不像你这么想。 嗯， 比如说其实实际上关于这个他们的简历和这个整个的表现来说，负面的就是评价可能还是多过正面的 更多一些，是吗？ 对，就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说，就是他们在这个秀简历的同时是有一点俗气的。 而且会带有一点势利眼的感觉。然后有很多人表示说，如果家长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是竞选到了这个家长管理委员会，会不会就是给之后的这个孩子在班上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整个的班干部选举， 嗯， 然后后面的孩子在班级当中的一些学习和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种在炫耀的感觉吗？大家会觉得？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家委会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神秘的组织了啊。而且现在基本上微信普及了之后，每一个班不管是小学幼儿园初中高中都会有一个家长群的。很可怕。 是的， 超级可怕。 就 以前比如说你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师让你拿卷子回去签，你还可以自己签，对吧？你还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对的， 但是现在老师就直接把排名可以丢在群里。 就是爸爸妈妈知道你的成绩可能比你自己知道的还要快， 还要快。 老师改完之后直接说，哎，哥哥姐姐们，我批完成绩喽，下面就是成绩单呢。 然后还给你很细心的排名哦，而且每一科都有 七系的排名，总的有排名，全部都有排名。来猜一猜你们家孩子得了第几。 今天排名第一，我们还记得 M 洛小可儿第一。是吧？ 对、嗯、那家长管理委员会它不过是学生家长协助学校老师开展各项工作，然后参与协调事务的一个小机构。 嗯， 所以每个班都会有一个，然后呢它并不代表每一个某一个人，而是代表其他家长，更代表班上所有的孩子的利益。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进入家委会是一种自愿承担的更大的义务、 嗯、 是为孩子来服务的。那一位北京的家长回忆了自己的亲身的这个加入家委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孩子班级的家委会选举同样是网上进行的，那一个参加竞选的家长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咱都明白能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的都不是一般人。 嗯， 结果后面一串家长排队说，我就是一般人。 我就是一般人本人。是不是、啊、 对、 哎、我看到了在直播间里很多朋友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啊。达飞首先来了、嗯、说珊珊水水早上好，过来打个招呼，开车了就不互动了。 嗯 特别感谢你还过来打个招呼啊，好好开车好不好。我知道你此时此刻一定在听 FM98.2、也希望一切顺利啊今天。 嗯，欢迎理想的理想、嗯、如是我闻也来了，他说学习书法就是从模仿爸爸签字开始的 哟。 是吧？ 嗯，就是学习书法，您说的是硬笔书法啊还是毛笔字啊？就是你爸爸签字儿、 嗯、你们家签名都用毛笔啊？ 对呀、 啊、 他说学习书法是模仿爸爸签字开始的吗？万一呢人家拿回家考卷，爸爸说毛笔签的 呢、嗯、有可能。你自己签过卷吗？ 没有。 考的都特别好是吧？ 签过啦想不起来了，一定是签过的。 嗯、哦，我是觉得我妈妈的那个其实还挺好模仿。 嗯、哦，我爸爸也很好模仿。 是吧？ 嗯、 哦。那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家委会这个东西。 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代是家长会。 但是每个学期有开一次啊。 对。 嗯 嗯，而且我还是那个就是唯一在等着大家的那个学生。 嗯。 班长嘛，没办法。然后每次都被表扬很久。我很喜欢开家长会。 我妈也是。 你妈也是。我觉得咱俩 超喜欢开家长座谈会的、嗯、 咱俩好像聊这个话题不是很 OK 哦。 对，很不 OK。 我们两个就是，我爸就是从小开家长座谈会就经常是班上的第一名，就莫名其妙的就是第一名、嗯、没有办法。然后又是班长啊，学习又好，然后又会朗诵、 嗯、 然后呢你说吧，我也不是特别特别想上就是重点的高中，但我们老师说没办法、嗯、是要用小撒的这个语气是吗？ 嗯，对的。嗯、本来保送了这个北大，我觉得来上北大吧，又要离开自己的小伙伴，离开自己的亲人朋友、嗯、但是不来吧北大也还不错。这是小撒的原话哈，跟咱们没关系啊。 对。 嗯我们看到大树底下好乘凉，嗯，也来了。嗯，刚刚 没有，刚才他送了好多一见钟情嘛。 对啊， 然后问他送给谁的、 啊、 他现在回答了，说送给水水的。 对啊， 对吧、嗯、镜头给你三分钟。 好， 嗯，让大树底下好乘凉好好看看你。干嘛呀你们俩突然。雨水。你疯了吧。你怎么了你最近，你疯了吧。 掐人中。 OK 暂停好吧，好好聊聊这个家长委员会的事情、啊、 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 哦、 然后这件事情出来了以后，我刚刚不是说就分享了这个一个北京家长就是怒怼这个什么，我们都知道进入这个学校的都不是一般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嘛、 嗯、 然后不仅整齐的队形是把这个家长给怼了回去，老师也出来发言，然后制止了可能发生的一种错位的攀比、 嗯、 这个也正是老师和家长一同用正直然后把这种炫耀和攀比的现象要隔离开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孩子好像进入了某个学校，进入了某个班级，你就不是一般人。 嗯， 但其实实际上你其实就是一般人。 嗯，当然 了，其实家委会要传达的是这样的一种理念。 嗯，其实好像就刚才那一个家长说的那句话，包括说什么我们都知道进入这个学校进入这个班集体的孩子都不是一般人，这句话可能有点不太妥当。 嗯 嗯、但是说句实在话，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些家长在很努力的竞选家委会这个现象，以及目前我们读到的他们的竞选的那个 竞选宣言，我没有产生很强的排斥心理。 是这样的，有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他说显而易见，占有社会资源更多的高端人士应该选择更多的服务，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上海的这样一所小学的高端家长们打着服务的旗号，赤裸裸的在炫耀自己的学历、财富、社会地位，谋求进入家委会，背后暗含的不过是以学历压人，以财富压人，以地位压人，强化自己高人一等的概念。人在为竞选的制造，就是人为的在为竞选当中制造不平等的现象。 咱们这样吧， 这 咱们也问一下在咱们直播间的各种朋友哈，各位朋友，大家听过了我们去做分享，去读了这些家长的竞选宣言之后，你们会觉得这是在炫耀吗？还是他们在很努力的靠自己的这个真正的一些经历啊，包括不管是学历啊、财富啊、资源啊，其实的确是别人的东西嘛。他们是在做非常正当的竞选呢，是应该的呢，还是在炫耀呢？如果你觉得他们是在炫耀的话，你打一个一；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接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的话，打一个二，好不好？ 对， 咱们也来看一下大家的反应和意见和观点。 去打一个二。 你可以接受是吗？ 我可以接受。一首《靠近》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整点报时，回来继续今天的微微观世界。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准时和大家相约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微微 smile， 但怎么没有呢？这回我一直在等呢，特别洋气、啊。 我是在 VV smile 里面经常嘻嘻 smile 的水水。 好，我是在 VV smile 里面哈哈 smile 的珊珊。 OK， 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嗯，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房间。那同样呢，您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微微一笑是每个周一会给大家推送我们的脑洞新闻调查局这样的文章。 好久没有听到这几个字了。 要给自己打个广告。 是的，我看到朱古力豆好像来了，是吧？我们刚才说大家这个上海家长委员会的事情啊，大家竞选，然后很多家长贴出了自己非常惊人的、非常优秀的简历啊，然后是炫耀呢，还是一个正常的竞选的过程呢？看到很多朋友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如说啊，水水其实是打的是2，是吧？ 对， 他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是很正常的。 嗯， 然后如是我闻打的是1，觉得是在炫耀，大树底下乘凉。是在闹着玩，他打的是3。嗯， 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吧， 有可能，也欢迎你告诉我们哈。 对， 那朱古力豆是打了很长一段啊， 你来念一下吧，好长 哦。是的， 来， 他说炫耀只是自然流露吧。 嗯， 就像主持人在炫耀自己的学霸经历。 我们没有炫耀过学霸的经历啊， 什么上来就是第一啊，家长会的时候一直被表扬啊。你看这两个主持人多么实在啊，这样的留言还念，是不是？他说了，说这个竞选肯定是择优录取，无可厚非，总不能大家都谦虚到说我是丑穷矬啊、又没有文化，希望能为家委会服务吧。那只是群聊天的记录传播开，也让大家显而易见的看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学校聚拢了非富即贵的高阶层人群的孩子。嗯，可能是这一点让大家引起了更多的讨论。其实他的意思是，不只是上海，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啦。 对， 嗯，对这件事情，其实我跟水水的观点，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我个人觉得，其实，在竞选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言辞上来说，是有一点让人感觉就是有点 不 舒服， 是吧？有点 太炫耀了。 嗯， 但竞选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竞选吧。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文章就说，不能够因为它是一次小小的竞选，就觉得好像这事儿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 它可能是通过家长的这样一种反应，也是反映出现在整个的一个社会心态。 嗯， 就觉得说可能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攀比呀、然后错位的一种竞争什么的，给大家的 就特别是给学生的影响其实还挺 对，可能跟小孩来说是一种不太好的引导是吗？ 对， 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担心。 对、但是你不觉得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妈也会经常给我一些特别强势的引导吗？ 嗯， 就比如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妈不让我跟学习不好的玩。 嗯， 是正儿八经的，我妈妈有很认真的跟我说说不要跟学习不好的孩子玩。然后是等我到了大概三年级左右，四年级我才开始选择自己想和谁玩的。 哦，是吗？ 对，然后我妈妈就特别特别鼓励我去和就是成绩优秀的孩子一起玩。嗯，然后后来的时候是到了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妈才放开的。 嗯 嗯， 我妈妈好像没有、没有。 然后还有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比如说我特别特别喜欢当干部。 嗯 嗯，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 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是吗？ 对，我奶奶还讲。我奶奶还讲过我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就是他不是要三年级才会有三道杠嘛，对不对？嗯、一二年级是只有两道杠的，你只有到三年级的时候你才会有大队尾。 哎，是这样的、在我的概念当中好像是几道杠跟年级没什么关系吧？ 有关系， 有关系是吗？ 就是一年级、二年级我们那个学校是没有三道杠的。 好的。 只有到了三年级才有三道杠。 好。 然后三四五六这四个年级有三道杠、然后呢三道杠可能是这个年级的大队长。 嗯。 然后呢就是这四个年级当中还会选一个全校的大队长出来。 你真的记得很清楚。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记得清楚，是我奶奶跟我说的。 嗯。 然后有一天，然后我外婆还是我奶奶跟我说的。然后有一天我外婆吧，好像是、然后外婆就看见我就是自己要出门的时候拿了两个凳子。 嗯， 然后外婆就说你为什么要拿两个凳子？然后我就跟我外婆说， 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喽， 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然后我就跟我外婆说，我说今天很重要，我说、因为今天是我当了就是我们年级的大队委之后首次在全校要就是竞选大队长。然后我说因为我太矮了，你知道吧，就必须要把两个凳子落在一起，然后你站在那个凳子上大家才看得到你。后来果然落选了。 你真的拿了两个凳子然后站在上头落在一起站在上面竞选的吗？ 但是我有点不记得了，是我外婆后来告诉我的。嗯，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是一个责任感就是极其强，可能也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是那个时候把我的责任感都透支了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刷新我对你的认知。 有吗？ 原来你是一个官迷呀、 我原来是，然后现在就一点都不是。 小的时候很喜欢这种就是表现欲吧，其实是， 我觉得是吧。所以我看到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上海的这种家长在竞选的这个就是这个说法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古以来竞选都是这样的吧。 嗯， 就比如说你 把自己最有优势的地方表达出来， 比如说你要就是去上一个比如说上海的一个顶尖的大学、或者是说美国的英国的顶尖的大学、你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 对的， 你才能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 是的。 那我从这个地方毕业了我还不能说吗？ 对呀， 对不对？ 嗯， 然后比如说我去一个大的公司，我要经过非常非常好的准备、然后我整个的学历的状况能力的状况，然后我得到了录取、我还不能表达吗？对吧、只是说可能就这种表达很赤裸的关键在于大家可能是觉得说好像有点太以工作取人了，然后太以学历取人了、但是你在竞选一个委员会或者你在竞选一个组织的时候、大家看的不是这些吗、如果你要表达的是我可以为大家服务，那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蛮切身的经历，就是因为咱们俩其实都属于教育背景挺好的嘛，然后都上了很好的大学这样子。然后有一回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说话很直接的小姐姐、她就直接问我说，珊珊说觉得就因为你的教育背景跟你身上的这种优越感有的时候不太讨喜。然后她问的很直接，具体的问题我都已经忘了，大概意思是觉得你自己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很厉害嘛。然后我是这么回答他的，说我说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很厉害，但是我为了读我自己理想中的大学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值得得到的，以及我很为我自己骄傲、然后他说如果你是这种态度的话我就可以接受。就是你的确付出了努力，所以你得到了现在的，然后你在平时表达出来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接受。那像上海这个家委会竞选的情况，在我看来可能是因为整个表达的过程变少了， 因为它是一个微信群嘛。 哎，但是在微信群里，你很难发长篇大论哎。 对啊，当然了， 就是一二三四五列出来不就完了吗？ 所以它被浓缩了嘛，浓缩了之后，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么表达的一些攻击性、一些炫耀感。 但你知道，我能够理解，就别的家长可能他们担心的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担心。 嗯， 就是当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成为了一个真正入选的一个背景之后、那这样的一个家委会会不会按照他们这样的一个优胜劣汰，然后比如说要分这样各种各样的等级，来把他们的孩子带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竞争的环境，然后比如说是不是小孩子也开始要搞这种比如说啊班干部的群体呀、啊、然后怎么样，然后从而让孩子整个小学的学习当中带有太多这种就是这些家长反映出来的这种精英的姿态，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竞选啊、然后你要往上游啊，然后这样的姿态太多， 有可能理解这种担心、因为毕竟好像是小学生的阶段，更需要让大家让孩子们放开自己的天性，对吧？让他们去享受这种学习的感觉，或者是找到自己对某些学科的一种发自天然的内心的一种兴趣。 没错、这个才是小孩可能会拥有的一种学习的态度啊。 对的，但是你看如是我闻的那个观点其实我觉得很好，然后他觉得其实服务者更加精英化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是， 但是这些服务者会不会用自己的精英的意识，可能不太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些价值观、去影响别人，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多家长在担心的事情。 而且如是我闻的有一个评论我很喜欢，他说高素质只是一个门槛，接下来还是要看如何服务他。 哎，对，是的， 对，我很喜欢他这个服务和就是精英这样的一个对立的概念。然后我也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朱古力老师说的这句话，他说 我就不信他能说出什么正经话。 我妈妈也鼓励我和学习好的一起玩，我说不行啊，我喜欢照着镜子和自己玩。 哎，你知道吗，就是朱古力豆特别特别的可爱，就是好像我后来发现每一个那个父母啊教育出来的孩子身上都有非常浓的自己的影子。 对， 对吧、我前两天朱古力豆是我的同学嘛，我们前几天同学组织了一次去一个同学的院子里面去烧烤、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当时我没有去，我就看群里发分享前线记者分享回来的小视频，当时大家搭了一个炉子烤串儿、然后朱古力豆平时是一个特别逗的人、要不他能叫朱古力豆吗，对吧，他就扎个马步在那儿演那个功夫烤串儿。那天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的，然后儿子走到他身边大概问爸爸你在干嘛呀，他就喊说儿子你过来，你跟爸一样在这扎着马步烤串儿。然后他儿子没理他。就是要不然他会把儿子也教成一个戏精，你知道吗？所以说也就可能说明了其他家长的一些担心，如果是非常精英层的一些家长会不会照着自己的一些发展的意念和意愿、然后去把自己的孩子也影响成在很年轻的很年少的一个小学的阶段也影响成这个样子。 对，没错、那接下来要放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d Balls。 为什么要放呢，因为它后面写的这个原因叫做摇摆节奏中快速。 哇哦，好嘞，摇摆起来。 之后继续我们的微微观世界。只有这么一点儿。 这摇滚什么？你再说一遍。 摇滚，这个摇摆节拍，摇摆节奏中快速。 快速吗？我都没有摇摆起来，我还以为我等着摇摆呢。 对，因为我和珊珊其实刚刚就是在这个 讨论，我们俩私下一直在讨论， 也是一直在讨论这个关于戏精委员会的事情啊。我们也是希望听到更多的朋友的观点。那其实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很多的评论当中，有一个评论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家长啊，应该是管小孩管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比如说我看到有一篇这个文章是写到了这个现在的家长是被要求要在这样的家长的微信群里面监督小孩做作业。 哎呦， 然后呢这个本部的这个299班群，就是有一个某学校啊，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截图，说的是我就直接念名字了，就是曹雪涵作业已完成，崔雨桐作业已完成，梁世哲作业已完成，张子东没有完成。 不要说，我好紧张啊。 不是， 我就替那些没有完成作业的小朋友感到紧张。 听我说，张子东作业没有完成，然后发这个的是张子东的爸爸。 对呀、啊，就应该是好像是不同的爸爸妈妈被接受了一个任务，被指派了一个任务，在家里要监督孩子做完作业，是这意思吧？ 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家长，我会拒绝。 你没法拒绝。 我会拒绝。我会拒绝。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应该要管的事儿啊。大家觉得就是你的孩子做没有做完作业是你要管的事儿吗？ 是。 是吗？ 是。 好奇怪，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 我觉得做完，我为什么会觉得是一件需要管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小孩子，你如果完全按照他的天性来讲，他一定是不想做完作业的。 那应该是老师管的事儿啊。 但是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会给他很多的引导作用啊，就比如说妈妈是一个孩子一生第一位老师。 对。 我不能保证他的老师是好的，我也不能保证他的老师给他的方式是好的，我觉得我需要给他一些引导。就在我看来，做完作业这件事情并不在于做完了作业，在我看来小学的作业基本上没有意义。但是我是需要他学会完成别人给他的任务。会希望他有责任心。 这 可能是我希望， 但这个不应该是他和学校直接去对接的一个任务吗？就他不应该是链接到家长身上吗？ 好，但是你不担心这个老师不能完成他很多的职责吗？这个老师要管这么多孩子。当你的孩子完成不了作业的时候，不想完成作业的时候，这个老师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跟他进行沟通。 我就会看老师给的反馈啊。就比如说我要检查的不是你今天的作业有没有做完，而是我在第二天去检查老师给你批改作业的情况。就比如说我妈妈对我的就是引导，就比如说我妈妈不会看我今天的作业有没有做完，但她会在第二天去看我前一天的作业到底是勾还是差。然后她会关心为什么会有差的部分。然后比如说没有做完，老师肯定会写没有做完。然后他就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做完。 所以你小的时候完不完成作业是完全靠自觉，然后靠跟老师的沟通这样。你不会写不完作业。 对，然后我妈妈非常非常反感我打电话去同学家问作业是什么。然后我基本上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都是别人打电话来我们家问今天的作业是什么。 但是可能是我还是很希望跟孩子到达一种非常好的沟通的状态吧。我很希望就是跟他聊。 我妈妈和我沟通很多，她只是不想在这方面和我有什么沟通。 那问一下大家好了，就是你们觉得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将来然后你们会帮助老师去监督他的作业是否完成了吗？ 如是我闻说，所以给这个组织出一个他的宗旨和价值观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他讲的就是家委会吧。然后他说最大限度的减少因为个人意志而带跑整个组织方向的现象。 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水水在关了麦的时候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太喜欢这种精英气氛的家长，不太喜欢可能想让孩子有很大压力的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么一种状况呢？我觉得如是我闻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哪怕我不想让这个事情往这样发展，可能如果按照他们的评判标准，我也竞选不上家委会，但至少可以给出一个可行性的建议，就去用那个苦口婆心的用逻辑然后去说服他们，我们是否可以在孩子年少的时候不要给他们这么多的压力。我们的家委会的职责在哪里，然后是帮助这个班集体更好的运行，而不是去更多的参与到孩子的生长成长和学习的空间当中去，给出一个界限，对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新闻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的点在于说， 家长现在应该多大程度的介入到学校里面去。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生长的那个年代，因为我们十八岁嘛，然后呢我们生长那个年代是我们请家长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嗯， 你有被请过家长对不对？ 没有。哎， 老师会请家长，就如果你犯了很重的错误的话，老师会说把你妈妈明天叫过来。 我小时候很乖的， 然后老师是不会给家长打电话。 对，是让你自己去请。 对，也不会给家长发短信。 这个压力特别大。嗯， 然后也不会平时和家长有交流的。 对的。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初中高中小学都是每个学期有一次或两次的家长座谈会。 嗯， 还是大家一起开。然后其他的时候我的妈妈和我的老师是零交流。 嗯，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小伙伴之间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就我爸妈就没事就给老师打电话，然后我们就会说，天哪，用得着吗？对不对？但是你看一看现在这样的一个家委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不仅仅是老师和家长要有交流， 嗯， 而且家长还要成立家长委员会去协助老师管理班级了， 嗯， 是很大的变化， 是很大的变化。我还是觉得可能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你不觉得其实咱们这一辈人教育过程当中父母的参与都是少的吗？ 嗯， 你觉得有可能有一些适当的增加吗？应该有一些适当的增加吗？ 很多嘞，我妈要负责，就比如说我周末要想着去哪玩，对吧？ 嗯， 她得策划， 嗯， 她得带着我出去玩。 嗯， 然后比如说回家我吃什么，她也得注意。 嗯， 然后比如说我要看什么电视节目，她得保障什么什么什么的。嗯， 你妈是你的后勤部队吗？后勤主任吗？什么叫她得保障啊？你还能看电视节目呢？ 也很忙。 你生活的真轻松。但是咱们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好了， 嗯， 你看刚才说这个到底要不要监督孩子写作业的问题， 嗯， 小苹果啊，她开玩笑，她说我的大学作业都是抄的。 嗯， 毕业设计是复印别人啊，碳素笔写好的。 嗯， 就是如果没有人监督，不管我们多大，我们真的会失去这种主动性。哎， 嗯， 人总是懒的吧，我们的天性里就是 relax， 什么都不想做啊。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外力的因素在。哎， 但你知道我妈最近跟我说，和她一个办公室的阿姨啊， 嗯， 就是经常帮她孩子做作业。 啊，她会做吗？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作业都好难呢。 然后他就说，就是年级越来越高， 嗯， 然后他妈妈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嗯， 因为开始出现有些题得想想。 嗯啊，现在靠我的智商，我觉得高中的作业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是吗？ 嗯，就是以前特别特别熟的那些东西，你像比如说什么物理的里面的电路图，我现在看着就像户型图。嗯，真的不会做，你让我配平个化学方程式，我现在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你知道吧？ 嗯， 还别说让我说出什么叶绿体和线绿体的区别了，然后我真的是完全想不起来。小学的没准还行。 嗯，OK， 但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家委会，比如说家委会做什么呢？一般来说。 不知道，你没看刚才那个竞选的当中有一个家长发的是自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动车品牌的什么核心的高管啊，是吧？然后他可以组织大家一起去郊游啊，是吧？还听起来挺好玩的，你觉得呢？ 如是我闻说，习惯是要养成的，那早期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去推动一下。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 对，理想的理想发表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评论，他问叶绿体是什么鬼。 别问我，我也想不起来，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何况我觉得还是 叶绿体和光合作用有关系，对吗？ 有，是在一波的。嗯，对对对，在一个，在一个 光合作用呢。 光合作用就是植物吸收氧气，然后把它吐出二氧化碳那个过程。 产生了什么呢？ 光合作用是的，是吧？ 产生了什么呢？ 产生了二氧化碳吧？对吗？我的妈呀，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前做作业这件事情并不重要，因为它对你的生活可能不能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重要的是帮你养成责任心，对不对？ 但是绿色的植物在晚上是会吐出光合作用， 白天的时候是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 了。 对对， 嗯， 晚上的时候是会吐出二氧化碳，所以说卧室里面不能放太多绿植。我还是要就是学一课本，用于生活嘛。 对， 是不是？ 对。嗯，那我想问一下，浮力的那个计算公式是什么来着？我都有点忘了。 什么浮力的计算公式？ 就是一个东西搁在水底，然后它会浮起来。 F 等于什么？对不 对？ 对。一个指数。 嗯。 什么乘以什么？ 再除以什么？ 想不起来。 太逗了。哎，理想的理想还说二位学霸的学术讨论。 这叫二位学渣的学术遗忘过程好吗？ 完全是学渣状态现在。所有的公式都不记得。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条新闻让我感慨最多的其实实际上是这群孩子。 为什么？ 就是你看我们把很多精力都关注在了就是这些家长的身上嘛。但你要想，就是这些家长的孩子然后在这个班级里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学习体验呢？ 你知道吗？给我想象当中这个画像啊，就这群孩子也是一群非常有一点点 aggressive 的类型， 比较激进 比较激进，然后比较愿意去争取的这种类型，我都能想象得到他们班这群班长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就感觉很像美国或者是那种就是外国学校的那种感觉。 有可能会大家就站在红就戴着红领巾轮流的走到讲台上面讲一讲，比如说因为小孩子， 我钢琴八级， 对，我钢琴八级，然后我的英语口语得到了什么什么希望少儿英语演讲比赛的第一名然后我学过舞蹈，我还参加我学骑马学射箭等等等等就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但是这是坏的吗？ 我觉得不是坏的 不是坏的， 但物极必反， 物极 过犹不及所以说如果一个东西走得太极端的话肯定是不好的。 说实话这条新闻给你的最大感受是这个，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希望更平和一些就是虽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无可厚非，可是像我心里已经很强大了，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攻击性你能理解我那种就是他有被侵略的感觉吗？就是你太强了，你一直在 push 然后一直在往外输出，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害怕这种感觉。所以我也更希望这些家长可能和孩子的交流过程当中更加的柔和一点用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去引导。比如说刚才我分享的那个妈妈，她那种说话的方式虽然觉得像个戏精，但是可能更合理一点， 对 对吗？ 对 啊，或者觉得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听得进去她在说什么， 还是要把那个感觉藏一藏 对，要藏一藏。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即将收看和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和珊珊在明天会继续陪伴大家最后一首叫做 Drew Drop 送给大家 好，我记得点击关注哦。